了临盆还中宝 的张派艺术家王蓉蓉也特意来为我们做助兴演出。 给各位演唱代表作《望江亭》，有请。 有什么话跟我说，没问题。这么听一段张派的起见。